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现在请听立体声音乐广播剧《中华之声》。 广播剧《中华之声》， 20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翻天覆地的100年。在世纪的前半叶，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惊涛骇浪中，中华儿女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亲爱不愿从努力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就是我们的心愿长城。 正是这首充满着民族危机意识，昂扬着几代人自卫自救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它成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就是世纪老人夏衍在他生前为我们留下的一段有关国歌诞生的故事。 人生有许多难忘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无论健在还是离去，有一段经历是永远不能忘却的。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当时的上海在清歌曼舞下也开始涌动起勃勃的抗争的激流。我记得田汉和聂耳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他们最初见面是在明月歌舞团。当时还有一个从东北逃出来的叫江水的姑娘。 江水，江水别哭了，身体要紧啊。明月歌舞团不行啊，咱们再想别的办法，总会有饭吃的啊。来，振作起来，我给你拉一段马赛曲好吗？你听。 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你们的总监黎先生在吗？ 哦，不在。 他到哪儿去了？ 到杭州去了。 哦，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不知道。 你是聂耳吧？ 是啊，请问先生是？ 我是田汉， 我就是来找你的。 是田先生。哎呀，真没想到，我早就想认识您了。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田汉。 大名鼎鼎不敢当啊，田汉可不是冒充的。哦，这位小姐， 哦，她叫江水，是从东北大学流亡来上海的大学生，来投考民乐歌舞团的，可她又唱不来那些靡靡之音，老板刚把她辞了。 哦，没关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小姐，跟我们一块演话剧吧。 真的？ 啊， 能演您的剧，叫我干什么都行。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 哎， 啊，哎，这儿太乱了，有没有一个安静的说话的地方？ 嗯， 哦，有，田先生，跟我来。 好。你们在这儿怎么样啊？ 还不错，只是 迷歌艳舞太多了一点儿。 正是，我怕这不健康的音乐会毒害了我们团里的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让他们失去了对封建事物的鉴别力和冲击力。 说得好，这种倾向是跟不上时代的。 田先生请直言。 现在是暴风雨的时代，而绝不是明月清风的时代，民众需要更雄壮有力的乐曲。哦，对了，江小姐，跟我们谈谈你家乡的情况好吗？ 我 说吧，江水。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我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那块黑土地，离开我的父老乡亲，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如今却是我一个人在这世上漂泊流浪。记得那天风特别大，我要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示威游行。临出门的时候，娘从箱底翻出一块她嫁人时戴的花头巾，非要我戴上。我不要，我永远记得当时她站在门边送我的眼神。等我回来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没了，爹娘都被埋在了地下，只剩下那块花头巾挂在不远处的一棵枣树上迎风飘着。 后来他和哥哥在流浪的途中失散了，他孤身一人来到上海。 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会找到他的。 可恨的是，蒋介石居然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发地撤到了山海关以内，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同胞在铁蹄下呻吟。 我相信东北军中会有意识不服命令起而抗争的。 对，上海也将举行几万人的反日大罢工和大罢课。 所以在这个时候，艺术家绝不能走供奉有闲阶级的道路，应该做被压迫者的歌者，做人民的歌手。 早就耳闻田先生奋力追求为大众的艺术道路，可这条道路该如何走呢？ 要投身到为祖国为人民的音乐创作中，全身心的去实践。 实践？ 对，实践。我最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名字叫《母性之光》。 哦， 是写一位歌女沉沦之后又觉醒了的故事。啊，尼尔，你不妨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和开矿歌作曲吗？ 您是说我可以来谱曲？ 是啊，你愿意来做吗？ 我当然愿意，当然愿意。 太好了。 哦，田先生，我还可以当演员，演一个角色。 好啊，你对演戏也有兴趣吗？ 对，我 不过在我的戏里可没有什么体面的角色呀。 没关系。 哎，对了，你就扮演一个浑身上下涂得漆黑的矿工，你看怎么样？ 行。 哎，江水小姐，你看怎么样？ 太好了， 让这个白面书生来一个彻底的改头换面。 嗯， 重新做人。 行啊，太好了。田先生， 嗯，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和聂耳从此开始了亲密的合作。到了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共中央号召全民抗战，上海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建立了义勇军。1932年，爆发了128淞沪之战，19路军奋起抗击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的进攻。就在这一年，天寒入了党，监视人是瞿秋白，但他呀，对地下斗争的隐蔽性还很不习惯，有时候还会在飞行集会的时候任性而为。 同胞们，918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东三省，断送了热河，我们中国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着做顺民，那么我们只有起来抵抗，这才是民族的生路，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要与政府为难，我们对于现在的负责者不尊重民众意见的误国行为，绝不能成颜察色，奉命为紧。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族的生存提出救亡的主张，在基于民意而产生的政府应当完全接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吧。 保卫大上海！ 保卫大上海！ 田先生，您歇会儿，让我来。 好，好，好。 同胞们，当局允许日军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驻守设防。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不能再忍受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我们要自救。同胞们，快来学我们中华民族的功酬吧，谁不许我们民众起来，谁就是自坏长城以迎敌。 来了，快撤退， 快 快 走， 快 走， 快 走，快走， 快 走， 快走， 快走， 快走，快走， 快 走，快走， 快 走， 快 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 走，快走， 真过瘾啊，这比演戏还过瘾。 现在的中国需要鼓动，需要行动啊！ 对，如果能亲身到战场上去，那才过瘾呢。 到底是北方经过，真不简单。哎，你哥哥还没有一点消息吗？ 没有。 我也在帮他找。 啊，好，咱们走吧。 走。 1933年，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上海又逮捕了600多个共产党，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天寒写的《民族生存》《肉搏》等陆续供应，但毕竟太过暴露了。 寿昌儿， 嗯， 饿了吧？ 你怎么还陪着呢？ 来来来， 快把这碗馄饨趁热吃了。 您先放在桌上吧，我就剩最后几个字了，写完再吃。 这是你要的《大梅晚报》 哦， 上面说的是什么？ 哼，您听啊，上海影界产共同志会对各电影院的警告，对于田汉、金燕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哼， 你就是为这个发愁吧？ 不，妈，我受批评了。 为什么？ 一华影业公司被砸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也给砸了。有人说，这是我天寒引起的，说我不应该与烟土贩子合作，有失原则立场。又说，在白色恐怖还很严重的情况下，不该大肆张扬的活动，过早的暴露了自己。 那他们批评的对吗？ 开始我也觉得挺委屈的。 嗯， 您想啊，用烟土贩子严春堂开的电影公司做掩护， 嗯， 那才有我们作战的阵地嘛。 可你做事情也的确是太张扬了。 是啊，现在我们的事业是受了损失，艺华公司现在向当局低头了，我、夏言和杨汉生都只好退出来了。哎， 你从小就喜欢逞强，遇事只凭性子，像你这样的人呢，只怕迟早要吃亏的，妈怕你遭不测。 妈，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我会在意的啊。哦，对了，妈，我给你讲讲我现在正写的这个故事吧。我写的是一位诗人的故事 啊， 他叫辛白华。 辛白华， 嗯，他有一张凤凰涅槃图， 嗯， 这关系着他和村姑阿凤的悲欢离合。这图啊，后来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这位诗人写了一首长诗，题目叫万里长城。可是诗还没写完，他自己却同一位贵妇人沉湎于温柔乡里，几乎忘了天下大事了。后来他在青岛陪这个贵妇人避暑的时候，遇到了阿凤，这位东北少女演唱了一曲铁蹄下的歌女，深深地触动了诗人。诗人回到北平后继续创作他的长诗万里长城，他要鼓励国人筑起新的精神的长城。后来他又毅然地加入了抗日义勇军，奔赴前线。在战火中，他与阿凤又相见了，他们俩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了。对呀，我记得英国作家萧伯纳曾经乘坐张学良将军的飞机观看长城， 嗯， 他感叹说，长城固然伟大，但在现代战争中不过是一堵矮墙。哎，妈， 嗯， 我还看过一部电影，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用自己的血肉铸钟，躯体可以消灭，但灵魂和精神却永驻人世。现在日本侵略军已经侵占了东三省，我们就是要用血肉来铸造新的铁的长城啊。 我们就是要用血肉来铸造新的铁的长城。好啊好啊。 妈， 这里面的那首长诗就应该是我这部作品的主题歌。等我这首诗写成了以后，还想请聂耳来谱曲。妈，您知道，只有聂耳最理解我的作品了。他 知道，这些年来你跟聂子是非常难得的合作者。 对，我们可以算作是知音了。妈，您看啊，从《母性之光》里的《开矿歌》，还有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和《回春之曲》里的几支插曲，聂耳都把我的激情和意念用音乐的形象完美地表达出来了，在民众中很快地就流传开了。 妈也喜欢聂子谱的曲，就说那首《码头工人歌》，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啊！成天流血，成天流汗，在血与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 搬呐，搬呐，嘿嘿嘿！啊， 都几点了？寿昌儿，快把这碗馄饨吃了，都已经凉了。 哎， 吃完了就早点睡啊。 知道了。妈，您先睡吧。 哎， 聂子，我在这儿。 到底什么事儿？江水，非要到这江边来说吗？ 你穿的太少了，今天风挺大的。 哦，没事儿，我一路小跑来的，你看我都出汗了。哎，你这么一关心啊，倒让我想起我母亲来了。我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靠开药铺替别人做针线把我拉扯大的。 我记得听你说过，你16岁就离开昆明，只身闯天下了。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你得学会自己疼爱自己，自己照顾自己，别太拼命了。 知道我想起了什么吗？ 什么？ 我们就像是两只孤雁，在这世上你仅有的哥哥不知所踪，而我的亲人又远在边陲，或者说我们就像这大上海的匆匆过客。 聂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哥哥了。 什么？你说什么？你找到哥哥了？ 嗯。 在哪儿？ 我的一个刚到上海的同学说他看见我哥了。 到底在哪儿？ 他还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真的？ 嗯。 哎呦，真是太好了， 我得去找他。 你他在打仗，他在作战呢，难道你也想参加抗日游击队？ 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但我知道我一定得去干点什么。我不能就这么让我的爹娘惨死在日本鬼子的炮弹下就算了，我为抗战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我的爹娘报仇。 可是你在这儿做宣传搞演出，不也是在为抗战出力吗？像你这样的岁数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上海滩上有的是浑浑噩噩不问国事的娇小姐。哦，上次田汉先生还对我夸你呢。哎，你该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抗战无补吧？ 这不一样，你们是艺术家，你们的使命就是用音乐、戏剧和电影去换取民众的觉醒，你们正在做，这我都看到了，我钦佩你们。而我的家在东北，我爹我娘的骨灰在东北，我仅存的亲人在东北，还有我的未完成的学业。 你的行为已经向这个时代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黄浦江的夜景多美呀，可我觉得 这长江水里流淌着我们中华同胞的鲜血。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男儿是大众的绝唱。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学子战还是乡？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弃于职场。 我们今天是傲立芬芳，明天是守岁的功能。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国统区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了。然而左翼作家联盟的一般人仍在苦撑着。这一年的除夕，田汉、杨寒生和我相聚守岁。 来，请坐。 好， 坐坐好。 哎，小熊，坐。 哎，好。今天请诸公一聚，让家母做了几样湖南的家乡菜，不知道大家经不经得起这辣呀？ 哎，湖南菜啊，关键是看你咋个吃，掌握了方法，也就未必见得辣。 嗯，杨寒生这句话很深刻，既要有法，也要有度，这才不至于被辣死哟。 妈，看你们开心的。湖南人好客呀，菜是有点辣，可是待客呢，这辣也有分寸。 嗯，对。 来来来啊，你们尝尝看，好吃吗？就多吃，吃光了才好。 嗯，对，行行行，来尝一尝，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哎， 好啊， 哎， 你要照应着大伙儿啊。 哎，好，您放心吧。 哎， 来来来，咱们大家举杯，为了今天每个人都还活着。 嗯， 干杯。 我再添一句，为了明天的胜利，干杯。 好， 好， 干 干 干。 大家都知道眼下文化围剿很猖獗，不过我们的一些阵地还在，一些新的作家还在不断的涌现，茅盾和郑振铎的大学文学杂志也发刊了，社联盟员还创办了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啊，来吃。 嗯嗯，好。 而这两家呢，又同生活书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啊。 对， 嗯，田汉兄说的对，戏剧方面尽管大型演出有困难，但学校和工人剧团依然保持着频繁的小型演出活动，电影界不仅有明星和联华公司依旧采用我们的剧本，大量的电影刊物还掌握在我们手中嘛。 对， 另外我们今年不是还新建了电通影业公司吗？ 好，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瞿秋白先生曾经提醒我们的，不要性急，不要暴露，保存力量，培养干部。 是啊，夏言兄提醒的好啊。艺华影业公司被捣毁的事件我有责任，我最近的活动的确过于暴露了。 只要明白就好。你刚写的凤凰涅槃图的故事梗概我们都看了，那首万里长城写得太精彩了。 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地 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 不愧为当今剧坛的田老大呀。 哪里哪里， 在那整首诗里不提抗日两个字，却把抗日救国之情高度浓缩、高度抽象化、高度升华了。 这点本事是让敌人逼出来的， 这才叫艺术。 嗯， 也可能艺术的本质就在这里。哈哈，我说句不公的话啊。 你讲，你讲。 你的戏来得快，但是有的时候啊，口号太多。 啊， 另外，《凤凰涅槃图》这个名字，哎，能不能改成《风云儿女》啊？ 嗯， 嗯， 我考虑一下吧。反正还没写完呢。 嗯， 你觉得怎么样，韩生？ 嗯，故事不错，诗需要有意象。你写的这个故事里的长城就很有意味啊。 嗯， 它除了一个物质的长城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长城。 嗯嗯， 我认为这后者更象征我们民族的精神。 对呀，我就是想在这首诗里突出两个精神支点。 嗯， 一个是危机意识，一个是自救意识。 对，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无望的，也是无救的呀。 啊，看来田汉兄是云量依旧，厚积薄发呀。哎，田兄 啊， 准备叫谁作曲啊？ 哦，这个我想过，我觉得还是聂耳比较合适。 好，聂耳恐怕不能为你作曲了。 哎，为什么？ 为什么 啊？是这样，组织上已经批准他到苏联留学去了。 到苏联留学？ 哦， 对。 哦，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他自己有这个要求，从长远来看呢，也应该对这样有作为的青年做一些培养。二是现在形势十分严峻，我们要为党妥善地保存一批人才。 嗯，也好，那就以后再说吧。 来，为新的一年的到来，为即将诞生的田汉的新作品干一杯。 干杯， 干一杯。 对进步文化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围剿，不仅局限于检查书报、封杀电影和冲砸书店，嗯，甚至还用上了绑架、暗杀等法西斯手段。任小姐刚过，田汉为京剧团到苏联演出的事啊，约我一起去拜访南开大学张鹏春教授。 戴英雄， 嗯， 今晚我和张鹏春的争论是不是有些 不不不，争论尽管激烈，但是你坦诚热心和急切的救国之心还是给他留下了好印象的。否则他不会留你到这么晚。 那倒也是。 嗯， 不过我这个人呢，只要是一开口啊就关不住闸。我呀不是 你呀，现在的形势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 好，嗯，对。 啊，好，我从这边转 了。哦，我也快到家了。 好， 好，再见， 再见。路上小心啊。 好的。 你这人来找谁呀？ 妈，这是怎么了？ 哎，田汉，你们干什么？ 哎，死老婆子！哎，田汉，回来！ 你就是田汉吧？我们已经等候多时了，这是你的逮捕令。 你们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 老实点！ 凭什么？局长要跟名人谈谈话啊！ 寿昌儿，你 妈，妈，您别担心，您自己多保重。 寿昌儿，你这一气， 妈， 你们放，别动， 妈，您放心，我知道。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已经13年了，可是除了整日奔波，没有像样的孝敬过您老人家，倒让您整天为儿子担惊受怕，吃了不少的苦。 你们放肆！ 什么时候了还跟妈说这些？妈愿意为你 妈妈，请您原谅儿子不孝吧。 寿昌儿，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好， 哎， 行了，别唠叨了。一起上车说吧，走， 走， 什么？ 走， 站住， 走！ 你们要干什么？ 哎， 你们要抓我 一 个， 一起抓走，走！ 你们抓他们干什么？ 问我们局长去，走， 走， 儿子，走就走，妈能挺得住。 老婆子，走， 走，上车。 不久，田汉就被作为政治犯押往南京。这个期间啊，我着手把《凤凰涅槃图》改编成了电影《风云儿女》。女儿听说后急切地约见我。 喝茶嘞，喝茶！各位先生、小姐、太太，哎，两位先生，喝茶吗？小姐、夫人，喝茶吗？ 女儿。你找我来， 夏先生，您还好吗？ 哦，暂住在徐家汇一位同学的家里。田汉和汉生兄被捕后，我也格外小心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田先生， 听说被押到南京去了，关在秦淮河边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哦， 现在正有徐悲鸿和宗白华出面保释，结果会怎么样，我还没得到消息。 田先生在剧团很有影响， 嗯， 我想国民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不过现在形势十分险恶， 嗯，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不怕，是田汉介绍我入党的。我想 不，宁儿，你一定要格外小心才是啊。出国学习的事务必要抓紧。 可是夏先生，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呢？我还要为田先生的诗谱曲呢，而且田先生还在坐牢。 聂儿，你不要太冲动啊。 哎， 啊， 想不到余光曲的主题歌现在这么流行。 嗯，这是左翼派的电影，刚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得了荣誉奖。我听人说他们去看田汉的时候，连守监的士兵也在哼唱这首歌。 是啊， 嗯， 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 时代的音乐，人民的音乐，是不朽的。 唐官儿上茶。 哦，来了。好，二位请慢用。 哎，好的。 夏先生， 嗯， 听说您已经把田先生的《凤凰涅槃图》改编成电影脚本了。 是啊，这段时间不能随意活动，正好抽出时间静下心把本子写出来，就叫《风云儿女》。 太好了，我听田先生讲过，我最喜欢里面的那首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这诗写得太好了，夏先生。 嗯， 我就喜欢这种阳刚之气的句子。 你呀，我早就领教过写性的聂耳的作品了。 您和田先生才是真豪杰真汉子呢。 过奖了，在这个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都要做有血性的人。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不愧是田老大呀，这首诗是中华儿女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它会不朽的。这浓缩的八行诗，字字掷地有声，写的是我们几代人的鲜血和怒吼。长城，新的精神长城，这一象征太贴切不过了。危机意识，自救意识，至少唱他100年。 夏先生， 嗯， 把本子给我吧，让我来为他谱曲。我要把这首诗谱写成中国的马赛曲，相信我，把这任务交给我吧，我干。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吧？ 是的，我十分敬佩田先生的为人，也喜欢他写的诗歌。啊，还有我跟田先生合作多年，为他的很多电影谱过去。 知道知道，我都知道。你看，我把剧本已经给你带来了，这就表明了我的态度啊。我想这也代表了田汉生的态度。那交给你，他会放心的。 谢谢，谢谢，我一定不辱使命。 嗯，关键是要用心去谱曲，用灵魂去谱曲，尤其是要把这首诗谱好，要有气势，有力度，便于传唱。 我一定保留诗的风格、诗的内涵、诗的震撼力和感召力。 完全相信你，谱写这首曲子非你莫属。但有一点，你得写完就走。 好，写完我就去到日本去苏联。 嗯， 放心吧，我会用心去做的。 好，让我们都无愧于时代吧。 嗯。 聂耳就这样主动接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任务。完成初稿后，他去到日本，前往苏联，在东京住了下来，继续对《义勇军进行曲》进行润色修改。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对，冒着敌人的炮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对，就这样，有气势。 哦，请进。 聂先生， 英子，有事吗？ 聂先生， 嗯， 整天听你弹呀弹的，连房门都不出。 啊，我没有影响你们吧？我在写一首曲子，一首非常重要的曲子。 哦，是不是写给情人的？是情歌吗？ 就算是吧，是写给我的祖国，我多灾多难的中华儿女的。 你的祖国？ 是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哪有心思出去玩啊？我要用音乐去唤起民众起来抗争。 聂先生，别那么忧国忧民了，还是去海边走走，大海 会使你忘掉一切忧愁，会使你心情开朗的。 英子小姐，谢谢你的好意。我对自己发过誓，不写好这首曲子，我什么都不会去干，因为它对我太重要了。哦，你来听， 啊， 我的结尾是这样处理的。 去当兵啊！啊，一个人在海边干什么呢？嗯，该不是想女人了吧？啊， 我是中国人 啊！他是中国人，支那人。你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啊，支那人， 你，我的祖国，我山河破碎的祖国，我的长城啊！这首歌献给你啦！ 勇军进行曲，就这样伴着一个年轻生命的离去诞生。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作品。他在日本湖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而死，年仅23岁。 1935年，日本从东北进犯到华北。这一年，《义勇军进行曲》的定谱在电通画报刊出，便立刻成为全国各地抗日救国的战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上海，中华民族开始了8年抗战。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义勇军进行曲》的产生和所起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随着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热情演唱和灌制唱片，《义勇军进行曲》传播于全世界。作为盟军凯旋之歌，同贝多芬等世界大师的作品一道，它被高唱着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决议，《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对这首歌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和自救意识，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 1982年，《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的警示和激励作用被全体中华儿女所认同。这是民族的呐喊，这是华夏大地的最强音。让我们强劲的脚步和着它的韵律迈向新纪元。 朋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立体声音乐广播剧《中华之声》，节目总策划周天江，编剧叶青、咏梅、姚远，导演叶子、陆群，编曲配器焦虎林，配乐额尔德尼·齐木格，小提琴独奏吴阳，音响张怡丽，录音何建明，复制合成王敏，剧中人由演员李野墨、潘军、洪涛、刘静、牟云、张欣、杨东燕等人演播，播音方明、雅坤，艺术顾问董健、庄汉、田野，监制钱亚丽、陆春南，总监制王光根。